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E meu pensamento voa nos braços de quem me quer, me vê sorrindo à toa. Tenho a saudade de despertar meu coração.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9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推出历时22天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从早上的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一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晚间的9点到10点半，还会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东京奥运会。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7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金贤东表示，将会开展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新闻广播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共有434家的首店含旗舰店落地了北京，超过去年全年首店入驻数量近250家，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其中呢，朝阳区三里屯商圈还有国贸 CBD 商圈聚集了北京上半年的30%首店。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主题了，要欢迎一下，因为世界杯杯舞说我们是新嘉宾老话题新玩法，我要更正一下啊，思思呢并不是我们的新嘉宾，他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只不过今年他会更方便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要欢迎一下英语讲师陈思同学，欢迎思思。 大家好，夏夏姐姐好，我是莫妮卡思思。 嗯，欢迎莫妮卡。哎，对，你看有朋友说你是新嘉宾，你要拿出2021年的新气势来，好不好？ 好嘞。 暑假开启了，同学们，周一我们又要开始教大家学习的方法了。所以呢，之后的周一我也会以月为单位邀请思思来做客，我们在英语学习这一块掌握一些方法，然后让大家呢也不要那么辛苦啊，总感觉说这个事儿这么难，然后学习那么苦。 对，英语学习， 哎，你有没有这个阶段啊？ 有，其实英语学习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能说你如果每一天或者说整年的时间都全部投入精力的话，其实这也不太现实。但是呢，我们把它分成，把大目标分成小目标，把大任务分成小目标、小任务，一点一点来解决。其实它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就更好的进行，更好的完成。 哎，好，嗯，刚才呢，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结束的主题歌放在了片头来播。有朋友说我唱的片头曲太好听了，神曲。好，快去网易云音乐下载它吧，每天伴随神曲来学习。另外呢，还有呆呆小熊给我们写了诗啊，说暑假充实有趣，学习知识给力。 不忘锻炼身体，好好看待课余，生活常识了解，艺术特长拿起，旅行看看世界，开阔眼界第一。其实从去年的暑假开始到今年的暑假，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建议大家去看世界了。我们能不能就留在北京好好的充实一下这个暑假？因为疫情的原因，对不对？其实走出去的话会有很多的限制啊，也会带来一些些的不便利啊。刚才小熊写的前半部分我都非常支持。这个假期你准备好了吗？各位家长们准备好帮助孩子好好的规划一下这个假期的英语学习了吗？另外呢，如果今天有时间，我要请思思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学生还有一些职场人士，其实也应该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时间好好的来充实一下自己的英语学习。如果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跟思思来交流，跟我来交流，都可以来到微博上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的微博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聊天。第二条我有写思思的一个个人的很简单的介绍呀，然后介绍了一下今天的直播的内容，那一条点开评论可以给我和思思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我觉得我想请冰素火同学简单的说一下他的这个疑问啊，但是他也说出了很多现在家长的疑问。他说他们家老大之前报了英语机构，感觉都白报了，都还给老师啊。他说的这个还我觉得很形象，就是还在学的时候觉得反正跟嘛，对不对啊，这个强迫他跟也能跟上，但是一旦好像松懈了，你说或者是假期不报了不学了，想给他报报别的班什么的，怎么就都还给老师了呢？这大概率是什么问题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常见，也有很多家长也会到我这儿来询问啊，为什么说感觉孩子在其他地方学习，但是进步不是特别大，或者说感觉前面学了后面又忘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原因就是希望孩子们其实要自己的及时复习，也要有一个学习的主动性来自我学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暑假从现在是7月中旬到9月1号之前，那我们还有1.5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应该都怎么有效的利用，这样其实孩子这个英语学习才会持续渐进，然后能进步。 以前报过一些英语班，那我能够认为说孩子本身还是没有建立一个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还是有点填鸭式的在学，所以当他主观上想忘记没有办法去这个机构的时候，他就会瞬间就还给老师。 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可能也许有一些兴趣，但是呢这个兴趣他不持久，他并没有点燃他那个点。第二个是呢他的学习习惯没有培养好。因为如果在机构里面也能做到每天固定时间点来做事儿，那其实他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说把知识还给老师。他是你说就是咱们想一想，如果每天的任务都及时消化了，第二天想学的内容也预习了，那其实他就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 以前我学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背了忘，忘了背啊。但是我们也有嘉宾就是从这个脑结构的时候让我释然了这件事儿啊，就是就我们的脑结构来说，它本来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啊，一定是记了忘了背这么一个过程。关键就是刚才思思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习方法，他觉得哎好，这个好像比较符合我现在的一个学习状态，那么孩子慢慢的有这个学习兴趣了之后，他依然是在学了忘了，然后再忘了继续学这个过程，但不至于说就停滞不前了，说还给老师我再也不想捡起来了。不会是这样一个过程。司马荣发了一大段英文啊，也不知道是为了表明自己跟英语老师学的还不错呢，还是来测试一下我们思思同学的英语水平呢。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你能不能很直观的表达给我？另外可能也有同学的这个评论给屏蔽了啊，因为这个评论数和实际上我能看到的不太一样。如果我没有及时念出你的问题或者是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再修改一下你的评论，然后留言或者是私信给我，好吧？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跟我们的英语讲师思思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假期要怎么帮助孩子 学英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不考论说是不是报了机构的课呀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考虑孩子现在就是在家学啊，因为他一定学校也教给他了，对吧？我们这个假期可以在巩固的基础上再学点新的。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剩下的一个半月？ 我觉得就是从现在到9月1号之前啊，咱们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作为不管是中小学生也好还是大学生也好，也都非常需要抓住这样一段时间。那我就从时间和内容上来和大家聊一聊啊。首先从时间上，1.5个月的时间，一共是6周。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学生啊跟我请假，那我们就排除掉1周，哎，用来旅行，1周用来探亲。那好，那我们满打满算也就4周的时间。 1个月。 对，好，那我还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学习程度嘛，我们来规划学习的时间。比如说基础扎实的孩子呢，可以用1周的时间来复习本学期的学习内容，然后呢，剩下的3周可以用来就是提前学一下下学期的内容。其实现在这件事情在，不管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有点内卷。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还需要继续夯实基础的话，那就用2周的时间来复习本学期的内容，再用两周的时间呢去学习下学期的内容。这个是时间上，然后我们再说内容上，如果说我们在家学啊，我先说这个咱们在校本内容，因为英语的中小学生的英语啊都是以 module 为单位，就是以模块为单位。我们呢复习的时候呢，学生就可以买这个单元自测卷，然后进行自我检测。自我检测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啊，小学英语一般是6个 module， 就可以一天完成1张单元测试卷，发现自己在这个模块当中是哪部分有薄弱。如果是词汇的拼写和翻译有错误，那你当天的复习任务中就一定要有词汇。如果是连词成句有问题呢，那就是孩子在这个课文中的重点句型他不熟悉，那就需要去背诵和默写这些句型。因为中小学的这个重点句型就是非常基础的内容了，所以在这个复习阶段一定要提高要求，就是他自己也得提高要求，家长如果监督的话也得提高要求，所以背诵和默写是必须的。如果是阅读题上还有一些问题，那就需要提升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和查找关键信息的能力，比如说这个 key point 那个关键词等。还有写作题呢，也不能偷懒，因为我记得有一些学生呢在做自测卷的时候，一做到写作题啊，写作我不写了，这可不行啊！你写作你也得写啊，一定要动手亲自去写，然后呢对照范文看一看，哎，自己不会写的这些句子啊，这个范文是怎么写的，不会写的这个词儿范文是怎么用的，甚至觉得好的可以摘录和背下来，为自己以后的写作呀积累素材。所以说如果要自我学习的话，我觉得一本小小的这个测试卷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刚才你提到了说，比方说我们以小学为例是吗，它是6个 module 啊，然后那一天一张卷子，这第一摸底的第一周好难过，感觉孩子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没有跟周围有小学生的家长沟通过，就是对于放假了这件事儿来说，孩子真的可以忍受6天的时间甚至是7天的时间，你每天给我做一张卷子，可能还不止一张，因为除了英语还有别的科目嘛。 对， 他心里能够接受吗？ 就我自己接的这些学生而言啊，我也很惊叹他们居然这么能忍，他们真的能做到。然后我 可能也没有办法，求生欲比较强。 而且我的有一个学生，他是一天上2个小时，然后是语法自测卷词汇都包含在这2个小时之内的。他就是上完课精神还挺充沛的。 他是每天到你这儿来上课？ 对，每天。对，然后他还有别的课。 周末休吗？ 一周休1天。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这6天你已经把卷子给他做完了。 对，我其实 摸完底了。 对，我其实是默认你可以完成的，我都直接默认了，因为家长也会说你一定要提高要求。 好，我们也从读书时候过来的嘛，其实这确实是啊，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在学习阶段。我只是担心就是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个说，哇，我放假，我放假了呀，怎么比上学还累？这样一个心理抵触。 我觉得这颗分孩子，有的孩子真的他就是把学习当兴趣爱好，他真的就是能坚持，有的孩子呢他并不一定。 他会说啊，那我也需要休息时间，那就给他休息时间，比如说一天上午下午和晚上给他、给他一段时间，比如说晚上就给他专门用来玩、用来放松，比如说下午专门给他用来，有的孩子爱打网球爱踢足球、 运动， 这个运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遣压力的方式，所以这就鼓励他、也不要求他从早就学到晚，这样也太夸张了一点 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家长可能也给他安排了别的课程，但是大概率也会集中在一个时段。 对 啊，就比方说我觉得特别需要学英语，那我每天安排2个小时。 是， 那语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兴趣类的我们安排在别的时段。 对 啊，但是还是会给予他这一天当中玩耍的时间。 他们自己偶尔也会插空玩的。 这 咱们也不用太替他们担心了。 哦，这倒是啊、谁还不是这么玩大的呀，对不对？好了好了，北京户口的北漂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鸡娃。不要不要、我对于鸡娃这个词儿啊，我自己内心是比较抵触的、因为我觉得都学过习、我们作为大人来说我们都学过习，你那个时候你想想吧，如果父母一直就是无休止的在激励你啊，这个过程，但其实你并没有一个稍稍放松一下的，这个往往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鸡娃肯定有方法，就你想让学习一定会有学习方法，这是我想跟思思来探讨的，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放到周一的板块，因为周一嘛家长们也比较有精神，我们好好来规划一下这个假期啊、想要一起来规划假期的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来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现在大家的留言普遍都在说英语考试啊什么这一条，你就说明找对了啊。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疑问。刚才给我们发英文的同学自我翻译了一下，不是，我不是说我看不懂你这段话什么意思，我是想说就是今天你想就这个神兽出笼的事儿跟我们讨论点什么呢，不要只发表感慨好不好啊、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像你周围有娃的朋友们现在假期都在干嘛呀，啊，家长们你说上班还得上班吧，对不对、上班的时候会不会跟你聊点什么呀。好，另外呢我们还有听众说，我觉得只要有毅力有决心，时间上面是一定可以搞定的。他说当初我想考日语，然后7月份学的，12月份就考下来了。那是因为你已经成年了、对吧， 对， 你已经知道，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知道学习是为我自己了，且你看你想考日语这不是为了去考试、而去考试是完全是说我自己啊很有兴趣，我想拿下这个证儿。那这个动力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的小朋友我感觉他们还是 被动被逼无奈。 对，就是哎呀好吧，既然妈妈让我学我就学一下吧，爸爸让我学我就学一下吧，那怎么办呢、回去也要面对 老师啊， 对 不对，面对同学面对考试啊，如果是基于这样一个心理下，你又让他每天学2个小时的英语还要有张卷子、怎么办，你作为老师你怎么去 首先、 抚摸一下他的心灵。 对，首先如果是这种学生，他基本上就不会是每天都上课，因为他自己会说，会跟爸妈说我不行，我今天最多一天只能学1个小时，他会自己说。第二个是我不能每天上，他会说要么我1-3-5要么2-4-6，首先他自己会提出这样一件事儿 啊，调节一下。 对，还有就是我正好前几天去帮一个朋友代课、然后他那个学生就是就是需要一个活跃一点的老师，然后呢他因为他说那个比较排斥去背或者说做题这些东西，那我接到他的时候呢，我第一次课我就不跟他聊课本上的内容，我就是找他的兴趣点，然后我就说、其实我就带他，我就引导他，我说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聊、想一象一下你未来男朋友长什么样，然后怎么描述 他几年级。你 初中什么 初中哦，那可以未来男朋友也就大概4-5年可能就会到来了啊。 可以好的 、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节课学的就是怎么样描述一个人，怎么样描述他的外貌和性格，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当一个老师，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 coach 一个教练，然后呢跟他以朋友的身份先去建立一个情感，建立情感之后呢，你再把你想学的内容融入到生活当中，跟他互相的交流，他就愿意学。然后第二次课我跟他说，我说这一次咱们来学习一下人称代词啊，这些其他的语法方面，他就比较容易接受。 对于家长来说这个方法也很适用啊。就有一些家长呢，如果你有基础的跟孩子英语对话的能力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先勾起他这个兴趣、 对， 来我们就聊一聊你这个暑假准备怎么规划一下，你告诉我，对吧，描述一下。哎，聊完了之后说好，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老师，还是我作为家长，我跟你共同找到一个方法，我们一起进步，一起学。 对。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我让我想起来，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家长找我，因为他是孩子是在双语学校，所以他经常要跟学校沟通，然后呢他每次都会看，就是把他发给学校的短信再给我看一眼，让我帮他改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其实你这样可以跟孩子一起学习。怎么说呢，就是孩子他其实每一段就时间都会学习这个内容，比如说围绕着什么一个话题去学这个内容，我说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学，你学完之后你可以跟他进行对话，跟他就是这个进行根据这个所学的内容进行讨论，其实你跟他是同步进步的，那我觉得这样对亲子关系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家长朋友们说我们容易吗？其实在激娃的同时也是在提升自我啊，也是在不断进阶升级打怪兽嘛，这小怪兽们都已经回笼了，然后家长们也要开始升级打怪兽的这样一个过程了。这个是大概率中小学的学生们都是可以用到的一个方法。 对的， 对吧，我们用一周，如果你觉得还需要更长时间来巩固，就用两周的时间来巩固，剩余的时间来预习。这个巩固的过程当中做卷子是个很好的方法。每天如果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会写，其实原来我们读书时候也会写，对吧，我给自己的这个假期的安排是这样的啊，我早上几点要学什么，下午我要干体育运动，或者是晚上要干什么。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大概会建议他的英语学习在全天的一个比重啊，或者是学习的时长会有吗？ 我觉得英语的学习首先它是一门语言，语言是一定要通过不断的诵读重复你才能进行下去。 好，来让思思彻底的把他的这个咳嗽的问题解决一下。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啊，关于英语学习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长期的过程当中要循序渐进。对于鸡娃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想说的就是不要像思思刚才一开始说的，不要一下子我们就定一个很大的目标，说那不行，你这个学期啊，你看你期末考试没有考好，你就这两个月你必须给我学到一个什么程度，开学第一次摸底我就要求你要到一个什么。如果你把很机械的这样一个目标放在孩子面前的时候，这一个半月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难熬啊。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快乐的成长，这样的话你的亲子关系才会比较的愉悦。在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跟孩子一块儿学英语吗？然后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也比较难，好像他没有培养起学英语的这样一个兴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微博可以找到我，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英语讲师陈思一起来聊天。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置顶啊，你点开主页的微博两个字会看到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微博就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好，我们说说这个比例的问题。刚才那两个小时的算多的吗？每天两个小时？ 我觉得算刚好。 哦， 就是我首先说把英语学习要放在上午来学习，因为你可以读一读，然后可以脑筋比较清楚。因为下午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些难的数学题，所以放在上午是比较合适，还有晚上的睡前。 数学老师同意吗？难一点的，放到下午睡了午觉起来，你确定孩子那脑子清醒吗？ 精神抖擞的。 就醒脑是吗？靠数学题醒脑。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做卷子，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或者说需要很久的时间，因为他们的那个试卷相对都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不需要写作文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能完成。如果加上写作，我觉得一个小时应该也就可以了。 也不要让他拖沓啊，一直在那儿写。 对，可以拿一个时间，就是到点儿就叫他，然后让他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有效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做卷子，然后是一个小时时间，然后再对照答案可以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对完答案以后呢，把 这个不熟悉的词汇摘录下来，好的句子摘录下来，错的语法点，然后在本子上整理一下，其实也就30分钟也就够了。所以一天如果你能这样高质量的学习2个小时，其实就已经完全 OK 了。如果再学有余力啊，或者还是对英语非常感兴趣的，那就这在睡前或者早上起来之后读读课文，背背课文，因为本来学校老师就已经要求了，那你对现在就是一个复习而已。 2个小时啊，这是你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而且这2个小时一定要放在上午。 嗯， 对于大学生以及职场人士，我们依然是这个建议，上午学英语好不好？如果时间不太够的话，你就争取早起那么一点儿来学就可以了。你觉得上午对于学英语来说是一个比较黄金的时间？ 对，因为上午起来头脑比较清醒，主要是我觉得晨读，晨读这件事情本来就挺让人愉悦的，就是你读着读着你会在欣赏自己，你会觉得而且这件事情比较容易，你容易的事情你就上手快， 你就能坚持。 对， 好，这是上午学英语这件事儿告诉大家了啊。好，另外呢，这是一个学习比例安排的问题。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呢也是我们评论区的朋友说的啊，他说像他舅舅家的孩子学日语就是看动画片的时候学的。说看字幕是不是很累呀？那你就要学习它哦，学会了你就不用看字幕了哟。然后就引起了这个小朋友看日本动画片的时候，哎，跟着字幕可能开始的时候在学啊，然后之后呢就自主的去学了。这个我在想，对于现在的中小学生学英语来说，也可以这样去激发他的兴趣，或者这算学习方法之一吗？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适合幼儿，就是首先是幼儿他学简单一点的，他去接触可以。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已经有了英语基础的，他的基础其实已经不错了，他看到那个字幕的时候基本上字幕70%-80%他都认识，然后呢他剩下的时间他可以去猜那个2-3个哎不认识的，这样其实是一个有效的提高。但是您说如果这孩子本来就是初中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其实面对这个应试的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时候还让他去看这个动画片动漫，其实我觉得针对性就没有那么强。不是说不行，只能说只能当放松吧。你要说当学习方法，我觉得有点奢侈。 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可能看美剧、看英剧也是，包括看电影，对吧？啊，就是我能不能不看字幕就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学习方法。那是因为你没有要考试那个压力。哎，我今天学了就会了。或者我没看懂，我就看一下字幕嘛，能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思思说的有一点很重要，对于中小学，尤其是中学生来说，可能升学的压力，要把这个知识点学会的压力， 对， 已经在这儿了，那就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再看一些跟这个知识点无关的， 对， 而且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他看动画片也好，看剧也好，那个语法或者是那样一个。简化的一些说的方法其实是无助于他掌握这个知识点的，甚至会造成一些 误解。 哦，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要现在的考试嘛，基本上要么就是口语，要么就是写作。你在写作当中如果你用了就是动漫里的这个句型，其实不一定能算对的。因为你不需要简写，因为我们需要书面的语言嘛。如果你说你对你口语有帮助的话，它也并不一定就是你所要考试的那个话题，所以说还是范围，就是这个动漫的范围还是太过于大了。 没问题，因为它是学日语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它本来作为一个小语种，你说我可能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才用得上，那我前期培养一下它的兴趣， 对， 那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哎，就是你的这个方法啊，北漂，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是培养兴趣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哎，就是哎，激励他，你说我很希望他学一个小语种，但是现在我也没想好要他学什么小语种。 可以，这个可以让他通过看动漫来培养兴趣，甚至是一些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了解嘛。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这中小学的这个学习的部分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就是包括说刚才你提到你现在会接触一些中小学生给他们上课吗？我也在想，就是在这个假期我们需不需要找到一些类似于私教这样的一对一的方式来学，还是说可能私教对于大学生甚至是职场人士它会更重要一些？ 我觉得其实私教对于 有考试需求的人来说是比较重 要 的，对，因为你需要短时间内去达到一个目标。对，然后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中小学生一定还是要建立语法体系。对，语法体系建立好了之后，你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初中、高中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些语法，但是呢，如果你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好了之后，你高中的话会很轻松，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用到其他的学习上面去，或者说你的英语已经能成功的，就是作为你的优势学科，你会轻松很多。所以说还是一边建立语法体系，然后把学校的校本知识吃透吃牢，这是我要建议的，就也许没有必要太贪多去再学其他的东西。 嗯，不管你是在课外的一些辅导班来学，还是说我找私教一对一的学，那么这个原则要把握。 对 啊，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语法的基础给它打牢，它后面就会爱上， 对，它会轻松 啊，然后觉得哦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对，他脑子里就会有一张图，这中小学生英语到底都有哪些内容，把它搞定了就 OK 了。 哦，这真的是一个学的大的框架的方法和一个大前提。 对，我 那是因为你接触到的一些学生当中，有比较多没有建立这个大前提，所以导致他学的有点吃力。 对，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零碎的，他不知道他学这个是什么目的。他 哎，我原来学习也有这个阶段，就是有一个阶段你会有点懵懂，说老师哎，为什么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对吧？但是老师他是因为他有他的教学计划，大人嘛他会很清晰，但是对于那个阶段的同学来说，他未必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拎出来画一个大的图， 对，要系统，要建立框架。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带学生，我就是每一次课前我都要他说出来，我说。那个我们现在在学语法，哎，学语法的包括哪些内容，简单句、复合句，简单句有哪些，复合句有哪些，你平时学习当中做造句的你一般怎么造，我让他自己给我说出来。后来我就说我们课程结束以后你可以把一本语法书详细的你自己可以说出来了，也要求他每一个语法点都能说一个句子，他自己在头脑中都这么清晰的话，他以后学英语真的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嗯，有一点像那个思维导图，就是原来可能有一部分的孩子他的学习是思维导图的末端，就是那个很多分项了，已经分散了，已经散开了。那现在呢，思思要帮他们做的问题是我们再收回来， 对， 收回来到思维导图的前端。 对， 其实你就只有那么几个大的点儿， 对，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在学什么，我学这的目的是什么，每一个板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很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信息。 嗯，因为是帮他们梳理了嘛， 对， 这个梳理的工作终于有人帮他们做了，这个混乱我已经混了好几年了，这终于不用再混下去了啊。好，这是刚才说到的关于中小学的同学们学习英语的一些方法呀，时间上的分配啊。如果呢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大学生以及职场人士的，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也梳理一些方法，因为它不像中小学这个学习这么被动嘛，对不对？我们可以长大了以后寻求一些主动学习方法了。那么对于中小学的家长来说，如果你们听完了刚才思思的一些建议，你说哎，那我好、哦、这个方法我好像还没有完全掌握，要不要跟思思老师再聊一聊，可以通过我的微博，你可以私信我，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去找到他，因为我刚才没有圈他的微博，因为他自己也不太用了，这不是我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就可以留言 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大学生和职场人士，他们能够放到一起说，对吧？因为他们算怎么说呢，都是自身有一些要求，对自己的要求，所以我要去主动学习。 一般的大学生和职场人士呢，他如果说找到我的啊，基本上都是会以考试为有需这个需求的，不会说我这一段时间就是为了提升一下口语，他的目标一定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不会说比较散漫。然后呢，大学生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了解的大学生他们会为了四六级考试来找我。 因为这个是他必须要过的一个关嘛，这就跟刚才说中小学一样，就是他如果这个考试关你必须要过，那还是放在刚才 我们说的那一个大的分类里面去讨论，那拜托你就每天学吧。 嗯，对，嗯，但是呢，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又不一样，你让他每天学，这个要求他并不一定能轻易的做到，而且，嗯，因为大学生嘛，都是成年人。 嗯， 都有自己的想法，在这个暑假的时间里，他们都用来学习，其实不现实。当然，我说的这个情况并不包含学霸，因为学霸基本上都是从早学到晚啊，特别爱学习。 嗯， 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大学生也是每天自己挑一个时间段吧。当然，最好是上午了。如果上午的想睡懒觉，那你就下午学吧。如果是考四六级的这些学生，其实可以把上午用来练听力，这跟这个中小学生做自测题就不一样了。练听力呢，如果是下一次考试是四六级是12月份嘛，所以现在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可以在听力上面按能力上面走，因为我们知道准备考试是要么你就把重点放在能力的提升上，要么你就把重点放在技巧的提升上。 嗯， 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放在能力的提升上，那么你就可以练听写。 嗯，上午的时间你会建议练听力？ 对，练听写。 嗯， 听写其实是一个，虽然说确实比较难熬，因为你要仔细听，要听好几遍啊，每一遍都不一样，来听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它是非常快的一个进步的方法。 嗯，这个也是要每天来进行的一件事儿，基本上。因为你马上面临考试嘛，对不对？你还不努力半年吗？这啊，拿到了这个资格之后啊，我们再去谈后面的兴趣啊什么的。嗯，好，这个是面对有考试的朋友。如果他单纯的作为大学生来说，我希望我未来在就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有一项更被大家看到的技能，对吧？以及职场人士说我现在有一些工作方面的需求，我就是一定要加强一下我这方面的能力的话，那么你会建议说我大概以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找老师学也好，或者我自己在学？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啊，不管是你们找老师学还是自己学，都可以做。这个方法呢，因为如果你是说，哎，我在工作当中我要用，其实英语本来就是用来交流的工具，所以重点一定是听和说上面。那么我就有这样一种学习方法，你可以在纸上罗列出来，你觉得你工作当中会涉猎到哪些话题。你自己对哪些话题感兴趣？你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可能用到的频率最高的话题，你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到30、60、100个这样的话题。然后就是这就是一个 topic， 在这个 topic 你可以就是提前准备，你可以准备一些相关的词汇，准备相关的句型。如果是你找了老师，你可以让老师准备；但是如果你是自学，你就自己准备。自己准备了之后呢，你可以然后就开始进行练习。这个练习呢，如果你有老师，你就跟老师进行这个 free talk， 然后围绕这个话题来 free talk。 如果你没有找到老师，你可以找一个 partner， 或者说你可以自己拿这个手机，你录音，你自己就固定自己说我要说1分钟，我要说2分钟，就这个话题，围绕这个话题，我根据我刚刚所准备的词汇和句型，我一直说。我说错了也没事，反正是我自己听嘛。然后呢，你录完了以后，我先说自己练习的这个情况吧。自己练完了听，那个你就可以听啊，你可以听到我在什么地方卡壳了。我在说到某件东西的时候，这词汇我不会讲；说到句型的时候，我又不卡壳了，我还拿不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你说完了以后，就可以进行就是检查，还有就是反馈自己，告诉到自己哪里不行，然后就准备继续准备，说我把这个词要换成另外一个高级的词汇，这个句型字典上说那个句型更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就这么学。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都不是特别利索，那其实练的情况也是会有一点压力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一个 partner， 或者是你有一个 coach 去陪你 free talk， 他在跟你 free talk 的时候不断的纠正你啊，你哪个地方可以说得更好，然后在这个说完了以后给你进行一个总结，口头上的总结和书面上的总结都发送给到你，然后你再进行回顾。我觉得这个学习方法是比较快速的，而且我们说学习英语它本来就是一门技能，你要跟自己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你才能学得更快。所以这是我就是这几年摸索的一个成人 能快速提高英语的一个方法。 方法，哎，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跟教练呀，或者跟你的伙伴搭档去练习，然后对方来发现你的问题，做梳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如果你就永远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说，你还是在你的那个能力范围里边在原地踏步。对吧？ 对， 你很难去进步。 嗯， 而对于成年人学英语，我本来就是为了再进步，哎，再进一点点，哪怕是进一点点也可以。 对， 嗯，好，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梳理到这儿啊。关于我们成年人学英语之后的周一，我们再找思思来聊。今天先把暑假的事儿给你们解决了啊。中小学生的家长们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嗯，好像可以啊？原来做六张卷子一个礼拜也没有怎么样嘛，对不对？思思的学生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还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孩子更好的来巩固一下上个学期的内容。司马瑞东又发了一大段话，嗯，好，我已经我看懂了，你不用再发中文了啊。是是是，学习很重要，很困难啊，生活也应该享受啊，好好学，好好玩，是这意思吧？我跟你说，道理大家都会讲，怎么好好学，怎么好好玩，到底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玩。嗯，没有听到前面内容的同学赶快去听听 FM， 去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也可以做一下笔记，然后呢跟孩子共同的把这个暑假过得很充实，同时又可以更好的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学期，新的学年。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思思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之后再周一再见。 嗯，好的，谢谢，再见。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再见咯。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